世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早安， 师父早安。 那今天我就教你们怎么用自心观入定，好不好？未来你们可以参考清净道论，清净道论是说明先要破坏限制，才能够入这个自心观定，当然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一样，先要破坏限制才能够入定。不过我们有说明自心观定是悲喜舍的定的基础，如果你们有磨练这种作意，在什么作意？对破坏限制的作意，在自心观，然后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就比较容易修。那我们有说明，严苛的说，从阿含经的角度，从那个阿毗达摩的角度来看，严苛的说，自心观、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的所缘是无量众生，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修心叫是无量心，因为所缘是无量。我们有说明无量所缘，就是意思是你不能够做例外，如果你做例外，你做分别，那不是无量所缘，对不对？因为量是在哪里？量是在分别，对不对？那现在你们是修没有分别的境界，不过在没有境我们的心的秘密就是这个秘密，涅槃的秘密也是这个秘密，真如的秘密也是这个秘密。什么秘密？在分别里面还是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这个智慧我们众生都跟我们不容易了解。那我们也是学唯识，学一点悲传佛教，我们应该知道，在悲传佛教最重要的修行是思维心体像空界一样。心为什么是像空界？不但是悲传佛教说，阿含经里面已经有，不过阿含经不是特别说明，阿含经里面也有这个道理。我们的心本来是好像虚空，为什么它是好像虚空？它能够接受所有的境界，好的不好的，麻烦的让我们欢喜的，对不对？什么境界都能够接受， 那当然可以推理，那个这个心就是本来平等，因为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执着，所以它变成不平等。其实，道教也有这种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是无量心，是来顺那个无量智慧，无量智慧是属于那个没有限制的心，没有限制的心，本来就有无量智慧，所以般若波罗蜜是讲自然涅槃，对不对？来了解自然涅槃，我们就修非安离体，怎么修非安离体？怎么修非安离涅槃？有自然涅槃，也有非安离涅槃。阿含经只有两种涅槃，我们有讲过，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对不对？有余涅槃，罗汉佛还是活的；无余涅槃，那就走了，走了哪里？谁都不会说，不可思议，无际，不能够说。不过佛也是说明，因为如果轮回界有意思，那涅槃界也有意思；如果没有轮回，那不会有涅槃界。涅槃界是因为轮回，所以我们佛教怎么修，先了解轮回，才能够了解涅槃界，才能够了解无为法，才能够了解解脱。不然我们相信什么？不过怎么我们会知道不是我们的妄想而已？所以先一定要了解轮回，才能够了解涅槃。那我们已经有讲过，菩萨道就是无二法，所以从无二法的角度来看，涅槃跟轮回不会有什么差别。佛是说明轮回为缘起，对不对？不过论说菩萨很有智慧，一定要学轮殊菩萨。轮殊菩萨是说明因为相，没有相也能有什么因，对不对？所以世间法是有相法，无为法是无相法，你没有办法抓它的相。在南传佛教只有一个无为法，就是涅槃。北传佛教还加其他的，是说不能够抓的法，都是无为法。虚空也是无为法，那个有 灭考智慧，这也是无为法；有灭考自然，这也是无为法。 嗯， 对不对？因为你不会抓，未来你们可以学佛法，变成越来越有兴趣。 嗯， 所以即时论，一切是敌论，分别很多不同样的无为法。为是流中无为法。即时论，三种无为法，很多种无为法，说我们不能够抓，不是无为法。为什么不能够抓？因为没有相，我们说抓就是相。那现在你们是说学无量心，那那个无量众生可以抓他的相吗？如果你思维自己为环境的金字塔，那你就看无量金字塔在无量世界里面，对不对？你观想自己为环境的鸡蛋，你看无量鸡蛋在无量世界里面，对不对？想你在哪里抓，在自己的心抓，外面有什么想，一定要了解。佛教很深，很微细。所以现在破坏显智是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修行，如果用智慧，那他的智慧是不可思议。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都是讲这个修行，顺我们无量智慧。有量的智慧都是靠相，靠相。无量智慧有什么相？这个相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为师很有用。这是从意识来的，意识的分别，意识的分别是什么？我们有学，有分别影响，无分别影响，对不对？那现在你的可以。亲爱的人物，忠心的人物，你的敌人都是心的影响，对不对？没有心的影响，你怎么可以抓相，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思维？所以其实破坏显智的修行也是破坏相的执着的修行，因为无量的境界你不能够抓。现在在修行的过程有两种无量分别，未来你们可以修，在要学沙玛达很重要，修一切处还是边处，有四种边处，有没有听过？如果你们要学，禅定一定要学，他们会教你们四种边处。先修阿那巴那念，再修不净观，再修四种边处，再修 四无量心， 嗯， 有这个次第，在缅甸也是教育到这个次第，所以我们的文章也是教育到这个次第。你有第四场地能在学，有没有注意到？在学自信，为什么他前面他先有说明，怎么用不净观？如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怎么用不净观修第一场、第三？那他其实没有说明，不过这是传统，在北传佛教、南传佛教都有。你修不净观，然后血变成红，变出那个尿变成黄，变出骨头变成白，变出对不对？然后头发变成黑，变出条件你不像我，不是老老积善。都有他的逻辑。那如果你是修扁出，那还是可以抓，对不对？无量延是可以抓，不过无量众生不可以抓。为什么无量扁出可以抓？因为延是可以抓。延是其实是四大，四大可以抓，不过无量众生可以抓，是概念。这个概念好像涅槃是很难抓，没有办法抓，所以这个概念包括在里面不可思议的智慧，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有分别。可爱的众生还是属于无量众生，众生的众生还是属于无量众生，你导演的众生还是属于无量众生，无量众生不能够抓，导演的众生一定可以抓。众生，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思维？导演的众生最容易抓，你喜欢的众生也很容易抓。中心的中心也比较不容易抓，不过他们都是属于无量中心，无分别中心。现在我们的心能够包括在里面，有量的中心也无量的中心，两个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矛盾。心很厉害，心不可思议，所有的矛盾都可以接受，而没有矛盾。所以心能够解决所有的矛盾，为什么？因为它是真如。梵音好像金字，梵音你所所出现的像，对不对？不过他自己没有什么像。哎呀，月亮问我什么？ 自己可以抓吗？ 自己可以抓，当然，那是 不动扬的理论，那意思是其实不能够抓，好像刀子不能够切刀子，不过也有另外一个理论性是是能够知道自己，中观，南传佛教他们不接受，唯识接受，新的这是金刚身，其实汉传佛教也是新的体，就是光明，这个比较像印度教，印度教本来有这个理论，非常多，跟中国禅很相似，跟大圆满，所以一定有互相的关系。印度教跟佛教他们很熟，好像道教跟佛教跟儒教互相影响，对不对？他们是属于一个文化，一个根本，一个思想。这个心的体是光明连在真一阿含经，也有这个道理。可以找到，不过没有说明。那些道理都有，唯识的道理也有，空的道理，中观的道理也有。我没有接受，好，那现在所以这个破坏闲置是很重要的阶段，你了解破坏闲置，你就能够修定。这个定其实虽然是有相定，是好像无相定，因为所缘是什么，一切众生你不能够抓，结果你自己在你的意识里面，你有做那些分别，他们是你的习气，什么习气？轮回的习气。我们在轮回里面，这个习气很重，我们分别众生，看众生，马上分别依照喜欢不喜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心有限制，这个这种习气很深，我们的文化一直在培养这种习气，对不对？他们给我们看都是很好的，所以要买什么一定要加好姑娘还是对不对？这样才能够买。那这个习气很重，你不喜欢那就加一个你不你什么 不喜欢什么政治家，那他们表达他在年龄不好看，他生气了，对不对？一直他们就吸我们的脑，用这种看法，喜欢是你要抓，不喜欢你要拒绝，对不对？如他们不让你感到喜欢不喜欢，因为无聊啊，是要刺激，对不对？那这个现在的文化就是这样，对不对？有没有？所以这个稀奇喜欢不喜欢，不管他，因为没有喜欢还是不喜欢，对不对？那这是众生的习气很深很重。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习气那么重，那我们就可以改变，如果不了解那很难改变，对不对？所以这个破坏闲置的修行是其实很重要。你们我们可以想哎呀，所有的众生，任何的众生，我很喜欢他，不过这个也是分别，因为你没有破坏限制，你没有处理这个习气，那所以很重要了解你有经过破坏限制的所过程，你才能够理解什么是无量心的所缘。良心的所缘是不能够抓的，而且所有的分别还是可以加在这个不能够抓的境界，对不对？所以分别出现在无分别，了解这个道理，被传佛教的无二法的强调变成很明显，很重要。所以《大涅槃经》是说明你能够修自心观，你就解脱了。得涅槃就是得自心观，大涅槃经是这样讲，不容易了解，不过如果这样思维呢，可以了解，理论上可以了解，现在今天有增添来继续联系破坏限制，那在下午如果你们觉得自信，你们可以修，特别现在强调那个导演的任务， 他们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了解道理，要修很长的时间。大圣专严论是说明来能够了解大悲，大悲是菩萨的修行，要修自性观很长的时间，要修破坏心智很长的时间，这样在苦的了解变成很微细。如果苦的了解变成很微细，才能够了解大悲，了解无二法。结果，用一切是地论的理论，它很有用。现在你们要入定，你们要用无相分别一相，得不得？你们要用无分别一相，不是无相，无分别一相。那用无分别影响观你没有相的境界很难，对不对？那一定要用有相的分别，所以破坏限制以后怎么入自性观境定？清净道论是说明你是选择一个人物，你不能够入定用无量众生，是不可能。你要选择一个众生，不过他为你代表一切众生，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破坏选择来了解你的境界，然后你是用一个人物来入定，这个一个人物它是代表一切众生。如果你是直接用一切众生，那你怎么能够入定？因为所缘模糊，好像你观想，你想涅槃，你要入定，那怎么能够入定？境界模糊。不过如果你有成道，没有问题。你要观想涅槃，马上涅槃在你的心前面，因为你有成见道，对不对？菩萨一样，如果他要入真的真入定，当下能够入，他不需要什么准备，因为他已经是菩萨，他有成真入，他是有地菩萨，变成有地菩萨没有那么容易。成见道，如果用功，一定现在还可以做，不是那么难。如果方法很清楚， 刚才师父是说什么地菩萨？地菩萨 有地菩萨，第一地、第二地、第三地，这个叫有地菩萨，无名菩萨。 那他见到是？见到是只是 就变成第一 出国，见到是出国吗？ 不一样，怎么会变成出国？有相，不过不一样。 娑焉还是不一样，娑焉是无二法，你没有从无常转到没有无常的境界。所以大乘佛教不是修那个彻底一直思维无常无常无常到看不到身只看面，那心就可以转到没有生灭的境界，你不是这样修，对不对？中国禅大圆满没有这样修，你是思维那个说那个真如的概念，一直到你能够直接体会，你有直接体会，那它什么时候都在你的心前面，所以你能够马上用它入定，好像你有成见到，你马上能够用涅槃入定，不需要准备什么，好像禅定一样，你有一次入禅定，你不需要准备，那个所缘在你的心前面，对不对？这是圣人跟凡夫的不一样，圣人在什么情况下马上能够观想解脱的所缘，凡夫没有解脱的所缘在心里面，只他只有一些概念，所以来入定，入定只能够破坏限制，以后不让你不了解你的所缘，你不会了解这个人物，你所用来入定，它是代表一切众生。所以我们有些人自信上面下面，对不对？阿多到处有众生，不但在这个我们的小小的地球，无量无量无量，在十方里面无量无量世界的西度，印度人本来知道这个道理，不过那个西方宗教相信我们小小的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对不对？所以来入禅定要用一个人物，那因为有努力修破坏限制，再继续修破坏限制，所以那个一个人物的道理，它是代表一切众生，那变成很清楚，不然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道理。那现在你所用的人物来入定，你要用 智慧来宣示它。嗯，你也怎么思维它？跟你所有修在亲爱的中心的讨厌的众生一样，微笑，放松。你要保护他在你的心这个影响很长的时间，对不对？不然你怎么能够入定？所以因为在我们的心这个习气抓我们所喜欢的境界，执着的境界很深，所以最好你选择动心的人物。如果是囊中、泥中、泥中、囊中，那你看它好看就会出现第一该贪欲，很容易出现，因为那些习气还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连趁剪刀这个习气还光还继续是很深，你要抓可以的所缘，因为你要抓了众生都要抓了，因为要抓了所以苦。这个道理不容易了解，要学很长的时间。如果修长的时间，乐跟苦变成一样，这个不容易了解。老子也是这样，对不对？第一，这个人物就要最好动心的人物，你不要选择一个，如果你是男中一个女中，如果你是女中一个男中。第二，这个人物最好他不要选择自己的母亲还是父亲还是兄弟，还是你很熟的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你要留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所缘，那你会打妄想，他对我怎么样，对不对？为什么他对我这样？那些心里面很多妄想会出现，会不会？所以最好你是选择一个你不太熟悉来思维他的不好处，一种尊敬的人物。所有的人物没有例外都有他们的弱点，连神人会喜欢吃那个不喜欢吃那个，会有这种分别心，会不会？不过因为你不太熟，所以你不思维那些。所以你选择一个尊敬的人物，你不是太熟来知道他的不同样的弱点，不过你很尊敬他，因为他有一些功德，他有修行，他有学问等等，你所自己求的东西。那最好如果是男中的选择什么那个 spiritual leader 还是什么， 有修行的人，有很有学问的人，很有智慧的人，师父也好，还是神父都好，重要是你有一种尊敬的态度管理他。那如果你不是很跟他熟，那你印象不是很明显，你是用照片，如果印象在心里面不是很明显，你是用照片，看印象在观眼睛、闭上眼睛，印象在心很明显，来挑这个印象明显，你是就是思维是愿，愿他什么？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没有忧，快乐。还是用巴利文，阿维吽弥，阿毗阿巴卓吽弥，阿尼吽弥。苏皮亚达努巴里哈拉米比较好听。那第三是那个人物，他还要活的。如果他已经死了，那不要宣示他。未来你们可以学，如咨询定以后，你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自信定，你们先是已经失掉的人物，你没有办法入定，用它入定。我们的心里面很多秘密，为什么？林珠，想一想，他的忧愤心有改变，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是罗汉，那就没有忧愤心；如果他不是罗汉，他的忧愤心有改变，所以找不到他。心是不可思议，忠心的，他是忠敬的人物，他是活的人物，那你用他来培养长相，这个长相在咨询观你没有经过，像阿拉巴那念这个三种相的过程，对不对？中悲相、取相、思相，没有这个过程。你直接抓他，因为他只是你的方便，他是代表一切众生。如果你能够用它入定，然后你就没有什么苦难，你可以用一切众生为所愿，你可以用两个众生、三个众生、五个众生，在这个房间的众生，你可以决定自己你的众生的范围，那入定没有问题。 心很有意思。你也可以，本来你修咨询观的话，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入定，因为你还没有破坏心智，现在你有破坏心智，对自己你也可以入定，你自己也是属于一切众生，他也是属于一切众生，所有的都是属于一切众生，你可以用动物入定，你可以用人入定，你可以用，如果你能够看得到天人入定，那这样你没破坏限制以后，你就这样磨练你的作意，在一个人物，在破坏中心，在一个人物，在破坏中心，在一个人物。那最后，明天因为时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时间够，没有问题啊。那明天就可以修，慢慢我教你们怎么过大所愿，配合跟前面的那变成三个阶段。如果修教过大所愿，那这样那个一个人物就变成更明显，因为它是代表一切众生。不过破坏限制，我们在可能明天还是后天开始修，不要太快，慢慢来。过大限制可能明天还是后天，可能明天晚上还是后天，早上再讲。那现在你们有很多很多要学，所以不要讲太多，要多多练习，那些重要的理论我都有说明。现在可能明天我可以想，你们应该已经知道那个入禅定的过程，那你是用这个人物来入禅定，经过那个过程，对不对？用什么理论都可以，北川的、南川的、九种心珠，你们有学，对不对？心要人因留在这个印象，才能够入定。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刚才在解释，你是不是说选一个人，先要破坏限制，修自己心爱的人、中心人跟。 先修自己，再破坏限制。破坏限制是条件来能够入定。如果你没有破坏限制，你没有办法入定。然后就可以选择这个一个人物，那修一点点印象，慢慢就再加再加再加，这个人物就变成很明显。不会马上很明显，如果还没有定，如果已经有修阿那巴那定，可以把握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那就比较容易。如果没有，那要修长的时间。那重要的是，你们也可以，配合。如果你们已经修阿那巴那念定。如果阿那巴那念定不很顺利，那可以再 改变抽烟一段时间，那再修还能半年，对不对？都是一个过程入定。所以南传佛教平常是讲你有木拉伽玛塔呢，你用半边的伽玛塔，木拉伽玛塔呢，你就是常常用来入定，半边伽玛塔呢，就是支持你的用功，支持你的用功， 支持， 支持。OK。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就修。那我们休息15分钟。他们是在一起，那些缘是来培养稳定的影响。如果影响不稳定，你怎么能够入？那方便来挑这个影响稳定，就是那个十个愿，他们是代表你的自信，对不对？所缘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你不能够抓，不过那个缘你能够抓，对不对？可以用什么？ 要找一个 有功德、有修行、我尊敬的人，可以用异性。 尊敬的人，自信。 可以用 opposite sex 吗？还是一定要用 same sex？ 如果用same sex 会出现问题，因为你要思维很长的时间，你可以注意他的脸面好看，等等。那个习气很重， 所以不要， 最好不要， 不要 最好不要。 对， 那个你看《清净道论》，他们也这样。 一个不要一个 opposite sex， 一个不要死者，所以就找他。 他要活的，他要动心。 他要 活的，还没有死 的。 最好尊敬的你不太说，所以不要先是你的母亲还是父亲， 是你亲戚，尊敬。